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，凝重却也单纯，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后可以垫棺坐枕的书，才可能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踏实。调查走访，1988年的清明，我回到了老家西蒋村，开笔写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。 哎呀，拽啊！回到老家， 这是当年写书的书房，就在这间，是吗？ 换了一个房子。 哦，换了一个房子。 啊，原来在前头，跟这个房子布局还是完全一模一样。 哦，就换了一 个，就把那个房子换成这个房子。那个房子做厨房来着的，从前面那个房子换到后头这个房子， 就搬了过来了。 哎，这其他布局都完全一样。这都是当年我哥的暑假，自家农村木匠哥的暑假。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。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，从我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每每送我出家门时的眼神都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，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，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，带回无缘。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，每次回家，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，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，干错了什么事，生了或降了。我的爷爷曾经是这个村庄的管事人，在村民的记忆中，他走路总是腰直直地挺着，很威严。 我那个爷从这村子从这门走出去往东边走，因为这两个院是村子最西头两院，村子最西头的，什么往东走，说农村妇女有的在那儿拉鲜花抱着小孩给小孩喂奶，袒胸露怀，是一老院一看见我爷过去了，吓得把胸脯一捂，抱着孩子跑回家去了。 哎，看这是 红肠 、啊，你吃啥？ 这腿粉， 几分的？ 几分？ 肠粉。你哪有几分？ 卖。 哦，卖年几分？ 哦，卖年几分？ 卖几分是上啥粉？ 杨肠粉。 杨肠粉。 啊。 以陈姓为绝大多数的这个小村庄只有五六十人家，因为文革焚烧了族谱，我问过许多老人都说不清有多少年的历史。一茬茬的娃娃在这家那家的土炕上落生，女娃嫁到外村，男娃在村前的坝河河滩地和村后的坡地上春种秋收，死后再由儿子埋到原坡上属于自家的某一块土地上。看着月光下静谧的原坡，我感觉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园了。1988年的清明节时的那个早晨，我的小院里去年栽活的月季花已经展开新的叶片，冬天已经彻底结束。我洗脸刷牙之后，喝了两三杯清茶，抽了一口雪茄，坐在乡村木匠搁置的沙发上，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盖上打开，写下《白鹿原》第一行钢笔字。整个是